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希望这种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我们是专门禅宗道场，全靠大家共同努力，专门办这件事情啊。说起来讲这个讲规矩啊，规矩太多了，禅堂里上啊，而且呢，这个打气也不是讲规矩的，打气就是讲用功的。不得已跟大家讲讲，因为有好多人他是来当参学的，你不讲他就不知道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怎么跑香，怎么坐香啊，拿香板怎么拿，扛香板怎么拿，怎么扛，这都有规矩的啊。就是晚上就吃茶的时候扇杯子，吃晚上吃豆腐浆扇杯子都有规矩啊。扛这个香板，扳手师傅的香板呢，就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走圈子讲开始的时候拿这个香板。如果你要不晓得啊，这个扳手师傅讲开始，这个扳手师傅还是堂主啊，还是后堂啊，还是首座，一看就晓得了。一看他这个拿这个香板怎么拿法子，你就晓得了啊。就像这个军队一样，这军队那个服装啊，他有什么带花的，一坨花两坨花的，一看就晓得了啊，还是上尉还是中尉还是将官，这一看就晓得啊。禅堂也是这样的，什么人这个香板怎么拿法子都有规矩啊。除了扳手师傅的香板以外，那就是肩香的香板。照道理说呢，这些个规矩禅堂里像围炉师傅可能都跟大家讲过啊，但是讲是讲过了，我们看到呢有好多人拿香板的不上规矩啊，拿香板不上规矩啊。扛香板有的人呢也不上规矩啊，跑香有的人也不会的跑啊，手也不晓得怎么甩，左手甩右手摆，这是跑香，他都跑得起来，跑就才有个样子。左手大家都晓得左手吧，左手甩右手摆这个姿势啊。你说在斋堂里吃饭，斋堂里吃饭有好多人不会吃啊，拿我的眼睛看看，假设这一桌人有十个人坐着吃饭，有八个人他这个筷子就不会拿，不讲别的了，筷子拿不好啊。这也就是缺乏家庭教育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这出家人什么都要学啊。吃个饭拿个筷子不晓得怎么拿，我有好多人呢，这筷子不晓得怎么拿啊。好好歹歹嘛，总算把那个饭啊菜啊弄得扒拉在口里，扒拉在嘴里，像就算数了，把这个威仪太可怕了。坐没有坐相啊，上殿过堂穿个海青不会穿，搭个衣不会搭，吃个具不会吃，多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出家人，不讲说我们这个心地上素质高啊，文化啦、佛法啦，什么是高啊？就这些个事儿，就一看，太不像话。出家人呐，那是人前的模范，处世的高人，处处一举一动， 那个你们这个香桌上是哪个坐在这里头的啊？那个手放在香桌高头也不行啊，你不要看我这个老花眼呢，我还是看得到的就这些事情唯一啊，坐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打抽结直径坐香，盘腿子，这个盘腿子有规矩的这个腿子呢盘起来以后腿子要包好，这个腿子包起来以后呢不能够超出这个禅凳，一个还不能靠，为了这个靠壁，就是靠这个后头这个板壁，高门寺这个禅凳后头呢叫做隔离有20公分，一个是给予摆衣服的，不是夏天摆新板呐一般海清脱下来啊都摆在这个后头，也就一个呢就是防备你靠壁，后头没有这么大的空地方，坐下来呢有些人呢他就朝后里靠朝后靠嘛好睡觉了，这个犯规矩，这犯规矩我们也给你提供条件，就不能给你靠过去我们还想着我给你装个电铃，一靠着铃就响了不更加不能靠这个靠自脚也不能过于靠后边，也不能够超出这个禅凳，就坐下来，那个叫什么呢，这叫在禅堂的叫做满座，满座。像现在站板打下来听开始，这个座呢叫做半座，半座啊。如果你们没入过禅堂，诸房没有当过参学，你这一点呢你就不懂什么叫个满座，什么叫个半座。半座呢就是这个坐一半坐一半，你像我们这个坐呢就坐一半，这边呢这个地方空的坐满座呢那就坐在里头去了。那么为什么有个满座一个半座呢？这个半座比如说现在我们坐下来做半座，还是讲过以后马上就打推板就站起来就跑，你要是坐到满座呢你就站不起来所以要坐半座坐下来以后这个两个手呢都要抄起来冬天打七也不上殿，也不穿海青，也不搭衣，出入往返都要吹手，这个手啊都要放下来吹手，松了一下这规矩，穿了海青是不着性垂手的穿大褂子呢是不能够抄手的你说我穿个大褂子我把个手拢下来这么跑了，这也犯规矩穿了海青大袖子不是手耷拉下来那也不行那有些人现在还犯这个规矩更不允许我天冷了把这两个手是我这个现在的裤子都有插都有口袋插在口袋里去，那像什么东西呢也不允许把这两个手插在这衣服口袋里下去，这个都不合乎规矩的都失威仪的。至于说现在的人呢身体好像是没有过去的强壮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大领衣服从汉以来一直到现延续到现在，出家这个衣服呢没有改过所以人一看呢拿到这现在一看呢就晓得这个出家人大领衣服。这个大领衣服呢有一个特点，这个胸前呢好像是都有这么一块露出来，我在禅堂里想 打这么一圈警车看看，恐怕有很多很多的人，恐怕弄得不好都有一半这个井号里向的都围着有东西啊，除了衣服以外都围着有东西，都围着有东西啊，怕冷啊，哎，这看见这个衣服很难穿的，这个大衣服很难穿的啊，这严格要求以来都不行的。穿长的呢不能带风围子啊，不能够围围巾啊，你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东西，毛裤织的那什么那个领子，井号里套的那个东西，那也不行。出家人有出家人形象，就这些个细则，都会跟大家讲啊，希望得到大家的遵守。还有一个规矩。你看我们过去在禅堂呢，也不像现在，也许现在这个是比过去天气冷一些啊。我过去也冷啊，过去也冻冰嘛，也下雪嘛，啊。那个禅堂，除了和尚扳手以外，能够穿草鞋、穿袜子，其余的任何人，哪怕你围络，哪怕你这个围络也好，你这个什么客堂的知客也好，库房的副司也好，是首领指示。是轻重恨单，一律穿草鞋打赤脚。你看我们现在禅堂的恐怕找不出一个人是穿草鞋打赤脚的啊，是不是现在的天气比过去冷了啊？过去都是这样的。说给大家听听啊，现在我们如果提出这个要求出来呢，好像是不符合现实。不符合现实啊。打漆，起漆之前还有一个规矩，这个大家已经履行过了，履行过了呢，我们就应该要它兑现。什么规矩啊？我们想到哪里想说到哪里去啊？就是告生死假啊，这条规矩，你们想想看，这个禅堂打漆是何等的严肃，要求有多么高啊！我们今天只提个最低要求。稍微高一点就告生死假，就告这个生死假呀。什么叫告生死假呀？你说打漆来告生死假，有好多出发心的人认为这个告生死假，比如说我这个生死假一告，我这生死就了了吧，不得生死了啊，这不是笑话吗？什么叫告生死假呢？生死就是我们打漆办的什么事情，就是了生死，办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办？告生死假。没有打漆以前，你自己呢还可以做点主张。进入打漆告过生死假以后，这个生死呢就不属于你个人的。告过生死假以后，这个生死这两个字不属于你个人的。那么属于什么人的呢？那属于长住的。生也好死也好，这个大权呢都交给长住上，交给龙天，你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叫做告生死假。告了生死假以后什么假都没有，这叫告生死假。不是说我今天我这有感冒了，或是我哪里有点不舒服了，去告假，到哪去告假啊？还是跟围络师傅告假，还是跟班长师傅告假，还是到课堂的告假啊？告了生死假以后什么假都没有了。过去我们老黄常讲的，那么我这个告生死假告过了以后什么假都没有了，这我有病怎么办呢？有病让他有啊，这我死了怎么办呢？死了嘛， 死了嘛，过去那个禅堂有广单呢，这广单底下都是空的啊，死一个就在广单底下也不送往生。过去这个禅堂的规矩，老祖的规矩就是这些规矩啊，你们还是听听，不能说这个是说的呵呵我们的，吓唬吓唬我们的，真的啊，一点都不假。嗯，都是逼出来的，这个全门宗底下都是逼出来的。你看金山那个大撤堂，为什么叫大撤堂呢？东山大齐哪有我们这么多的人，十八个和尚。你别看人少啊，人少他的素质高，我们这么多人呢，180个都有了，要不超过10倍。他那个18个和尚打亲，18个和尚都能开悟。我们这有180个人打亲，我到了现在还不能够下结论啊，等到我们这个七七圆满以后，我们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人开悟。18个人打亲呢，到了这个解期以后呢，只悟了17个半，还有那个半个没有开悟，那个半个是什么？就是围落。是啊，围落在禅堂里像他分身啊，分心啊，还照应事情啊，所以这个用功呢，这个几个期打下来呢，没能开悟。你看看过去这个规矩多严格，没有开悟那常住是不答应的啊。常住上为了打气，忙里忙外，忙了多少人啊，内外护妻，各处的护法啊，这个包子是好吃的啊，不开悟不行的啊。那这怎么办呢？不开悟，你看这金山过去，那金山门口也是个放生佛啊，啊，和尚叫维罗师傅找两个小猪把他绑起来，在冬天呢打气现在是多冷啊，啊，把他放到水里下，放一些功夫把他拎起来，问他念佛的是谁，倒不出来，倒不出来再丢下去，啊，还倒不出来再丢下去，这极哈的一逼呢，这个维罗师傅也开悟了。过去就是这么开悟的，怎么开悟啊？想这个舒舒服服的啊，就这么舒舒服服就开悟了。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啊，不吃点苦。我们这个吃苦呢是辛苦，而不是今天说叫你出坡啊，叫你刨地啊，叫你挑担的，不是这个苦。要苦苦的用心，不吃一番辛苦怎么能翻这个身呢？生死怎么得了啊？你说告了生死架了，你还想什么？什么都不要想啊，什么都不要想啊。那过去老和尚那个，你们看看老和尚那个自行路，你们就晓得了啊。过去这些个善知识啊，这住禅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们再想看看那个虚老和尚。虚老和尚56岁从九华山那个什么，据说那就是也是翠微茅棚吧，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在那个研究华严经啊，到岗木寺来打气，怎么开悟的啊？怎么开悟的？什么样行为？你现在不谈用功，你就把这个行为啊，你效法效法都做不到。徐老和尚为了过江，给我掉到水里上去，掉到水里上去随他去嘛，啊，哎，我只要把我这个念头把持住，生也好，死也好，那个叫做置生死于度外，守道念于禅堂，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啊，这是最高要求，这还不能算最高的，要是最高是什么样最高的呢？我这一说话你就开悟了。啊，高过生死架了，什么架都没有了。话是这么说，这是要求凡是来参加打气的，最希望呢 有始有终，把这个十个期打圆满。过了春节以后还有两个还有两个期啊，能够打有始有终啊。不希望你说是到时候到港务来看个家风啊，做一只虾就跑他了，这个没这意思啊。我们这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啊，不是在这儿走过场的。虽然说打期有十个期，有七十天，光阴快啊，今天这两天的数数数数数数数不就数了了，希望大家呢珍惜这个宝贵的时间，千万不要空过。特别今天呢给你们这个二堂师傅呢说一说你们住的那个别院啊，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禅堂呢一般都不允许女众进禅堂，高明寺这个方便之门呢现在还开着，这个地方都是佛的弟子嘛都有向道之心。现在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现在已经组长选出来了，要有人管一个。凡是来参加打七的，衡量自己的身体道心每只香都要进堂，跑香坐香都要进堂，这不能够在疗房里多懒的那么你就是既然是大家选出组长出来了，是对组长的信任那就要服从组长的管理。这管理管理并不是说他当了组长了高人一等就管我们，我们要被他管不是这个意思。官呢是住道人员的，就像禅堂里像煎香是那个香板一样他不是打你的，他跟你有什么仇住道的人人都要什么事情都要向道上会，道着是通达为义，向道上以后什么东西都会过去了，都不会有些阻碍的。你们女众住的这个地方，特别是你们这个二堂师傅都记住集中住在一道，都要自己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道心，千万不要回到自己房间里想去，哪怕甚至于到了休息的时候就是放氧气的时候不够香了，或者晚上下殿或者是晚上这个八支香以后就回到疗房去了，哎呀这个今天这一天可够受了，这孩子要松松吧，松快松快，叽咕叽咕谈谈，这是不允许的去年你们这个女众呢可能是疏于管理，我们呢也照顾不到，就犯很多的毛病，到了解了期以后就有人向我提意见，提了很多意见说了很多的不如法的现象。咱们说这个道场既然是道场，大家都是道人，都是办道的人，办道的人发挥自己的道心，可不能够有那个坏现象出来我们今年呢刚刚开始就是跟大家说的最低要求，话呢还回到这儿，最低要求就是要求你不要讲话，到任何时候你不要讲话，打死你也不要开口打死就不要开口了不怪你们，你不讲话不怪你你说你这么个我吃过饭回来了，这个时候还没几箱呢，大家慢慢找个地方冲冲，这都不行的。看到我们都要检点，扳手师傅、维洛师傅、煎香师傅都要进行检点如果检点要不听的话呢，那常住人是不答应的这个呢我们把话丑话说在前头不要说哎呀这搞不这规矩哪那么严呢，这规矩不严呢，最低要求嘛最低要求先要把这个嘴呢把它封起来。如果大家进来，来你进来， 是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个看法。在佛的法门当中，八万四千法门，随便修哪一法门也必须要专修。要想在一生一世有所成就，那必须要专修。你要说我们这个佛法好 门门都好，东搭搭西搭搭，一事无成。现在是最普遍的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也要专修呢，啊，也要专修。所谓的专修呢，就是不能够杂修，什么都搞搞，什么都好，我什么都要。好是好了，不能成就，就跟走路一样。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到长安，不错啊。啊，条条大路你都要走一走，结果呢，那个长安呢，一条道路也不能到。修行也是这个样子。修净土法门念佛要不要一心不乱呢？ 啊什么是一心不乱呢？什么理一心不乱呢？你最低限度吗？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要一心不乱呢？这不要专修吗？啊，说起来容易啊，嗯，万修万人去，是的，如果一万个人修净土法门，啊，成了弥陀的圣号，真正能够做得到，啊，如法修行，做到一心不乱，那确实是一万个人修就一万个人去，这法门如是，佛的愿力如是，如是因，如是果。这是讲净土法门。那现在大家呢，就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里下这个净土法门非常普遍，啊，这叫做易行道。既仗自利又仗佛利，这容易行啊。阿弥陀佛这几个字谁不会念呢？人人会念。这人人会念，不见得人人就都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认识啊。说是这个宗门下称为难行道，完全要靠自己。话是这么说啊，一切法门的羞耻啊，没有哪一个法门说是离开仗佛力的，仗三宝的加持的啊。你说什么事都靠自己啊？嗯，于母义而于子长，蜂王起而冯仲随，这就是说靠佛力加倍加持啊。修禅宗这一法虽然是难行，难行有它的难行的殊胜的所在。说高门寺这一个专门禅宗道场，钻到什么地，钻到什么程度，就什么事也不做。你看我们这个禅堂到了打七的这个七七之间，什么事都不做的啊，连话都不讲一句。我们这个身，每个人都有个身心，嗯，无论做什么事情，用功办道啊，参禅念佛，你都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身心。这个禅堂里面呢， 说是身，我们现在身什么事都不做了，也不上殿，也不过堂，也不出坡，一天到晚在禅堂里想跑跑坐坐。这个跑跑坐坐呢，就意味着他必须有一件事情做，不然的话，我这跑动是跑什么呢？我坐在这儿，坐在这儿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是从外表上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做什么事情？如果说你这个内心当中没有事儿做，人非有品不能显，路中人都难住了，不能休息，歇不下来。我们说这个禅，高明寺是专门禅宗道场，也有人在问呢，就是请问大和尚，你们这个禅宗道场不错，又打鸡又坐香，而且还是专门禅宗道场啊，别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从这个禅是什么，是个什么东西呢？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今天在禅堂里边说的好听一点了，都是来参禅的，参禅悟道啊。那么参禅，参禅既然是参禅念佛，我们有个佛念啊，那个佛呢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离我们这个地方有108000里啊，10万亿佛度。这是人所共知的啊，念呢就念这个佛啊，念释迦牟尼佛是不能生西方的，感应不道交。这是我们今天是参禅的，这个禅是个什么东西呢？啊，是不是把这个禅这个字理解理解？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禅呢，参禅怎么参法的？为什么要参禅呢？参禅会遇到些哪些问题呀？参禅的参禅是因，我们将来的果报是什么？所以佛法当中有两门，一个是解门，就是解啊，就是理解的这个解啊，那是解门，解脱的解。一个呢就是行门，要不要对禅宗这一法，在修这一法之前要有一个认识，把这个理路给它理清楚。理路呢，修行讲理路，我们世间法呢，那跑车子那有公路啊，什么都有路，跑火车也有铁道也有路，你把这个路理清楚了，那么你就可以畅通无阻，一直前进。既然我们要想专门办这个禅宗，要认真地办啊，那我们就要认真地下这个功夫。 那么禅是什么呢？说的这个禅字要说的玄一点呢，就是太玄了啊，说的太玄了，说的太平常了，这个禅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哎，人人都有啊，就在面前嘛。所以古人讲啊，不离当处常现前，敏记之君不可见，大乘佛法的道理跟我们这个禅宗的道理既同又不同，既不同又同。人人都有禅，不然的话我们就参禅，假如说人人都没有一个禅啊，人人要参禅怎么参法的，到哪去参加啊？我过去的祖师讲啊，那个四祖三祖讲的，道远非远，性海非遥，但向极求，莫从他觅，迷计不得，得意非真。那处处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可只是我们呢粗心的人呢没有注意到。但向己求啊，禅人人都有，人人呢就禅自己的禅，人人都有。这个禅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宗门下，宗门下这一法，这叫做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呢，三藏十二部里下，你找个念佛是谁是找不到的，哪里？你去找找看，大乘经典、小乘经典多得很，你去找找看。哎，也没有哪部经里像说是叫我们参禅起行看话头，也没有的。宗门下讲教外别传，不利语言文字。什么叫做不利语言文字啊？啊，语言文字不能道的。这个禅这一法呢，是非语言道，非心缘相。这个语言不能道，心不能缘。啊，是这么一件事情。人人都有个心呐，我们这个心都会想呢，什么都会想，想东想西，想南想北，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什么都会想。唯有禅呢，是不允许你想的，不是用你这个想。这个想是什么想？就是妄想，不是妄想吗？那我们现在都是薄地凡夫哦，啊，也没有开智慧，啊，你这个想不是妄想吗？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可是你这个妄想虽然本事也蛮大的，造无量业，就是它，啊，甚至于说今天参禅。也还不能离开他呀，借假修真嘛。可是本事再大，你要想想不到这个禅这个地方呢， 所以心圆相，这心不能圆的，我们这个心像个猴子一样啊，处处盘圆啊，一开不得休息。语也非语言道，无论你用什么语言，你想把这个禅这个形象能够说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祖师讲的有这么几句话啊，禅禅禅离言权，说这个禅加重了语气，再说一个禅字，连说三个禅字啊，提醒大家什么叫做禅，请大家注意啊，离言权就是刚刚所说的非语言道。随便你怎么会说啊，你把哪怕说着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你也说不到这个地方来。言权，权呢就是解释，你怎么样子事至变宗想解释这个禅字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有人就说了，那既然这个禅人人都有，个个不无，那为什么是就我不能够看到呢？啊，语言不能够讲，心也不能够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佛法不的意思啊？啊，你那个意思，你那叫什么意思啊？你所说的那个意思就叫妄想。颠倒妄想，把这个禅说的低了，说的浅的，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砖头瓦块也有禅，山河大地也有禅，若男若女人人都有禅啊，而不是说我这个禅呢，那个好像是我这个禅好像是少一点，他那个多一点，不是的，都得到禅的满分。如果把这个禅要说得高一点呢，说是释迦老子未得一半，达摩大师游欠八千，你看看这个禅就高了。那要说是佛成了佛了，是大脚世尊啊，自脚脚踏脚满啊，有什么不脚呢？哎，唯独对这个禅字呢一半还没有。达摩大师是我们禅宗的，在那我们在禅宗来讲，那是我们禅宗徒的禅宗的初祖，禅宗的祖师嘛，那应该说是对于禅来说啊，他的拥有呢是应该是很丰富的。可是古人讲啊，达摩大师游欠八千呢，说禅比如说离开我们有一万里路，那个达摩大师离开走向禅是走了2000里，还有8000里没走，什么道理呢？难道说把佛祖的身价地位贬低了吗？不是的啊。那难道说是古人说这话说错了吗？更不是的，一点都没有错。 那么当然这些个道理啊，向后去遇到实践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要说说的啊。既然我们要办禅嘛，搞这个专门禅宗嘛，啊，用功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我们要身体力行的。那么这个禅的理论也不是说不能够去探讨，所谓的探讨呢，就是把这个理路搞清楚啊，不能用探讨的方法啊证得这个禅。探讨就是妄想，禅多呢啊，嗯，我们常说的有如来禅，有祖啊，有祖师禅，在我们佛教当中，无论大小乘，凡是用心的法门，都称为禅。四禅八定啊，啊，啊，那都属于禅，就是五听心、四念处、三十七道品啊，这个教下这一套，那都属于禅，啊，天台的三指三观啊、唯识观，那都是属于禅的，这属于禅的范围。但是琢磨一下这个禅呢，教外别传的，跟三藏十二部里边所说的这些个禅，世间禅、除世间禅，它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它的用心处不一样。那么说这个禅呢、啊、要是向上说，说得太高了，高不可攀。那我们这个功怎么用法的呢？所以这就说了，所以禅宗这一法，有人说是专解上根立志的，上根立志像什么样呢？像漏祖大师这个样子。你看漏祖大师有没有念过书？因为他也没出过家，更加没有啊、也没有学过佛，也没看，也没看过经，也不认得字。嗯，他就听人家念《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开悟了。那个念金刚经的那个人呢，念了几十年金刚经的，把那个金刚经念的是倒背如流，他没开悟啊。个漏祖从念经的人的门前经过，哎，一听他开悟了。那你看这个禅宗这一法容易不容易啊？正如漏祖所说的，禅宗这一法不论禅定解脱，唯论见性。漏祖在那个时候听别人念金刚经，他呢就开悟了，开悟就是见性了。为什么？因为他根立，上根立志，千古一人。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如果说我们在禅堂里向的人 如果是多生多劫陪着的来的，有这个根基，同样可以像漏祖一样一问千物。如其不然，那怎么办呢？说是禅宗皆上根立志的，那么对于中下根人怎么办呢？没有上根立志的人的，那我们这个禅要办不要办？上根立志究竟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天上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呀，都是累生累劫培植的来的。哪有生来就是上根立志的？我们自己本每一个人都要衡量衡量自己，看看我是不是上根立志的，我还是中下根人，还是业障深重的，自己要审量审量自己，可不能够妄自尊大呀。哎，这个是不能一点含糊的，要脚踏实地的。哎，所以禅宗这一法叫做棒打十人头，泡泡论实事，一点虚假不能参的。不是上根立志也不怕，上根立志也是从中下根逐步一步步爬上来的。那就我们要打起精神起来，加工进步。所以古人讲，但得生生不退，佛改决定可期。消福的道路当然是怕退的。假如我们在凡夫地上，今天得了一个忍身，生到中国遇到佛法，这个都是多生多劫善根培植的来的，来之不易呀。啊，遇到佛法是不容易又不容易啊。佛法呀，我们都是佛的弟子嘛，都是在佛的教法当中，那学佛、学道、修持，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没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世间也没有佛法，什么生老病死啊、成佛作祖啊、了生作死、啊、一概不知道。那我们这个世间应该是什么样一个世间？说笑话的，半夜十二点钟打这个牛皮灯笼上煤炭山，这黑空隆中啊，你看看啊，看看我们这个眼睛的好像打开来呀，什么都看得到，清清楚楚的，会跑路，会啊那个，你这是因为有这个禅堂里有个灯在这里，把灯关起来，你把这眼睛打开了，你看的什么？要是白天没有太阳，你看这个世界就跟夜里像一样，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无明。什么叫无明啊？无明不是说我这个心里像不懂道理，我这个知识浅薄叫无明啊。你这个两个眼睛根本就是跟哈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向外看不到，说是向外嘛，太远了我看不到，那是向内看，你看得到吧？你肚皮里像五脏六腑你看得到吧？还是看不到的。这都是我们的凡夫的苦恼， 成佛就要成佛，就要解决这些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就空过了。广门寺建立这个道场，不为别的事情，专门办这件事情啊。说是参禅，这个禅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啊？既然人人都有，人人都有，这个禅在什么地方呢？啊，像楞严经那个奇树真心呢，还是在里头啊，还是在外头啊，还是在中间呢，还是在什么地方啊？既然有啊，应该就有个地方嘛。但是呢，你像《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有个地方，那就有住了。有住就是生死，有住就不能解脱啊。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都能办到的，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够成佛。只要你把这个道路找到，把这个办法找到，这个事就好办了。万丈高楼从地起嘛，我们是凡夫不错，业障凡夫也不错。你说业障，说无量劫来造的业障造那么多，我这个业障神重啊，我怎么能够办这个大法呀，修这个大法呀？业障是空的啊，业障是假的啊。如果说是个业障从无量无量劫来，我们造的那么多的业障，说造多少时间，要想消这个业障还要那么多的时间，那可不得了，那你这个生死就困难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了色业障本来空，而不了呢，不了就要还宿债，是吧？这些个佛教里面，我们这个法门当中这个基本常识，那跟我们初发心的人啊，都要有所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家说你这个理路不通，理路不通，理路不清，修行起来呢盲修瞎练，盲修瞎练还是很危险的。一个堂上光阴浪费时间，人家理路搞清楚来的，人家修一生够你修一劫的，这个要注意的啊。所以今后呢，我们这个禅堂起息以后，大家都能够循规蹈矩，从今年看比往年素质呢确实有所提高，但是我们是不能够满足的，高了还要高。高了还要高啊。这个顺便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忘记了跟大家说了啊，就是不准创疗这一点，不准闯疗啊，不但是男众不能到女众那个地方去，女众也不能够到男众那个地方去闯疗。疗就是疗房啊，我们这个现在个人住的宿舍了啊，是不能够随便走的。这是在广门寺来说是最大的不允许啊。 严格要求，这是没得人情讲的。不是说那个是跟我同山道友啊，那个是跟我的同乡啊，难得的这打七期间千里来相互会到的啊，去到那去叽咕叽咕讲讲说说，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可要注意啊，你不能怪常师傅跟你不客气啊。你是来打气的啊，你不是来办事的啊。办什么事了？办什么事儿也没有生死事大吗？啊，一年到头一辈子有多少时间像在禅堂里打气这样的度过的，都是空过。就是在禅堂里打气，你不见得你这坐下来这一支香一个念头都不走着啊，一个妄想都没有啊。啊，要求我们要下功夫，要做功夫，用功用功啊。啊，你既然不是上根立志的，你说你不用功怎么办呢？用功就要受到禅堂的规矩法则的要束，出入往返都不能讲话。哎，你看看我们一说不讲话，这有人开始就质疑了。好，人人都质疑，有什么不好呢？嗯，人家念佛的人还晓得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那我们呢，度过禅。